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而家听紧嘅系 hkdinner.com， 我系陈淑庄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喂，好啦，翻翻嚟第二节嘅大军阀啦。嗱，咁啦，即系其实即系我谂近几个月嚟咧，其实呢个本土派思潮，咁啊令到即系呢个学联又好。公民党又好，即系其实都吓、都受到动摇啦。 上手腾脚震， 上次我哋都问到阿杰哥咧，即系其实都吓、突然间忽然醉酒咁滞，大佬，唉， 而家佢中咗阿 B 哥嘅计 嘅，系嘛？佢中咗 B 哥嘅， 咁啊即系买一支 酒坑啊， 千几蚊嘅红酒嚟招呼阿、杰哥。 唔系我觉得即系呢个本土派嗰个思潮咧，其实系令到大家系尤其喺呢即系而家即系叫做后政改时候之后咧，即系大家系好急于去揾到一个新嘅方向，咁所以就会挖。或多或少会有啲弱弱石乱投啦。其实你讲真，你听翻阿杰哥上次讲嗰套叫做本土论述啦，唔系双簧啊，唔系而家叫做系即系恶晒嗰班本土派咧认可嘅即系嘅讲法嚟嘅，好明显就唔系嘅。喂，老实讲， 其实佢系攞一句口号嚟包装，其实实际嘅馅咧系同过去系冇分别嘅。即系因为点解咧？佢哋有啲人谂咧，就系政治咧系啲口号嚟嘅。呢样就系黄老邪成功嘅地方，佢系要学习嘅。当然啦，你都要揾个馅出嚟嘅，因为你会俾人挑战噶嘛。 我屌你老尾，原来你讲嘅又呢个本土，即系做嘅又系和理非非嘅。 本土角度主流化，即系点啊？就系交俾陈清桥。就系答咗你个答案，跟住我问佢几个问题，咁你关唔关心六四啊？你觉唔觉得香港系还香港，中国还中国？ 屌 你， 根本就唔问过， 醉捻咗呢条友 啊！ 唔系净系醉个问题，醉嘅时候应该走后套阵。 唔系你讲到六四嗰个问题，其实已经系一个分水岭啦，已经系一个好重要嘅分别啦，已经同呢个本土派系咪？ 仲好笑有啲人系，即系我都唔即系孤引其名费事讲啦。即系正如你话提出修改基本法，我梗系同意啦，小弟。 嗯， 因为如果你真系要攞 credit 嘅话，有啲人认屎认屁，屌我九零年已经烧咗啦。基本法是全本啊，泛民嗰阵时候只系烧政制部分咋，我系全本烧晒啊！ 你冇搣嗰啲咩区旗国旗嗰啲嘅？ 冇，嗰阵时候未有。 哦， 唔系咁你包埋喺个区旗国旗都喺本基本法入边嘅。 而问题咧，而家嘅政改嘅困局咧，唔系在于你基本法写嘅有问题嘛，系就算你写嘅嘢，即系讲到明系三部曲嘅，喂讲到明咧。就你全國人大通過先至可以過嘅，咁但係你唔係喎，你全部都係自己去僭建咗兩部曲落去啦，跟住你係八三一又違憲啦， 跟住你三次釋法啦，咪所以有啲人咧嗱，你嗌修改基本法嘅口號嘅時候咧，就嗌得好 high 生嘅，即係嗌得好漂亮，但係跟住再問你修改邊忽啊，阿哥仔，你真係啞咗啊，好多都係， 你明講佢哋眼高手低嘅啫 喎。喂，点解啊？因为点解个个都中晒 Anthony 头先所讲啊？本土派啲计啊嘛，本土派系第一个佢认啊吓，话自己系要求全民制宪噶嘛。全民制宪系咩意思啊？具体嘅讲法就系话，而家啲基本法我唔要，我要重新再制定个由香港市民通过嘅具体嘅操作就系咁。经过好多轮嘅咨询，好多轮嘅讨论，因为呢个系我哋市民大众确认的一样嘢，系全民嘅参与。阿哥。你搞下搞下，老共啊，连你嗰份嘢都收埋啊，大哥。呢个此其一，此其二，人哋问你个馅系乜嘢，你噏唔到。 系 边个部分有问题？ 讲唔出。 政制部分 ，OK。附件三系咪？系咪嗰个1200人嗰个组别系有问题？系咪要加公民提名落去？行政主导系咪要改立法主导？喂，你要答呢啲问题噶，哥。 即系最好。 跟住你税制嗰啲部分，香港维持低税制。呢一个嘅经济增长同埋政府开支要相配套，喂，嗰啲使唔使改？ 两日为出原则 喂，嗰啲我哋讀公共政策嘅人一定覺得呢啲係契弟嘅嘢嚟嘅喎。 嗯 嗯， 因為呢個叫做我哋讀書嘅時候叫 constitutionalism 啊，將呢個政府嘅公共政策嘅基本原則仲寫埋落去嘛，令到你政府係冇曬彈性啊嘛，咪製造貧富懸殊咯，咪製造高地價咯。喂，而家呢個果咁係咪要修改？喂，你噏先啦，大哥，你唔好靠兩句口號攞生幣啫嘛，大哥。你問我即刻執。佢入面嗰啲內容係嘛？你除非你係咁做嘅啫，但你都要審度個時勢，就係頭先 Anthony 咁講，喂大佬，喂而家好似係執行嘅問題喎，大哥，而家係釋法嘅問題喎， 係啊， 而家係違背承諾嘅問題喎，你係咪啄佢嗰樣嘢先啊？ 而家係人大即係、就是、搬龍門嘅問題嘛，係咪？ 嗯， 咁所以你見到阿黃之峰佢都有寫，其實佢好有建設性嘅，相對於即係、就是、林日希嚟講，即係佢話要為呢個未來民主運動係提出呢個中短長期嘅目標嘛。咁佢而家咧就話其實你點樣都要諗下即係在地嘅問題。咁雖然你話你而家提出個修憲，即係喂我哋本身嗰啲嘢都做唔到啦，連政改都做唔到，你覺得提出修憲好似好離地。喂，咁但係你係唔係都應該會有個目標？咁其實佢提出呢個方向，咁正正就係我哋要講一樣，唔係話我哋四方，唔係話我哋即係你講又要 critical 啊！你話 唔係，我只係想將佢具體化， 具體化係 What's next 係一個好主要嘅問題。 唔係，但係問題就係去到而家政改方案否決咗啦。喂，你而家回即係你主團移交咗18年啦，你而家先至去再反省呢個叫做係突然間你先至攞翻本即係基本法嚟睇下邊法要修改嘅話，喂呢、這個係遲來的臨急抱佛腳啊嘛。原來你對呢個基本法咧，其實一啲認識都冇嘅。系咪？系咪咁先？即系你讲，你提唔到一啲具体嘅嘢去修改嘛？ 所以咧就唔好喺度急就章，唔系即系我检讨啫。我唔系话唔应该修改基本法，头先我噏咗好多嘢，觉得应该要修改啊。 要 系咪？不过我只系讲一部分啫，系咪？但系个问题就在于，如果你受到本土派呢班友佢啲口号去牵引咧，你跟佢嗰条路走咧，你系会死得仲惨。你连泛民主流啊，自己搞咁多年，有啲搞二三十年运动，都俾人牵住个鼻子走。人哋话全民制宪，你抄一半又唔抄一半，又走去搞改修改基本法。佢阿哥啊讲全民制宪啊，都未定到一条嘅条文出嚟啦，都写唔清楚一条条文出嚟啦。阿哥， 最好笑， 你又信佢嗰个讲法，你又自己走去噏，你噏嘅时候又冇馅，咪扑街咯。 你热血时报嘅网上面制宪系统。你系冇一条系郁敏自己修改㗎嘛。係咪冇㗎嘛。去到前年嘅七月已经停咗啦嗰个修宪系统。即系从来都系得个港字㗎嘛。 即系你问长毛当年啊即系佢仲系即系俾人话佢叫熊仔嘅时候。喂佢同我辩论过㗎。佢唔会应该系一国一制㗎嘛。点解香港人可以得嘅嘢内地人唔得啊咁样。我又好 point 喎我话。点解我哋有特权啊 点解做贵族呢 点解我要做呢个政治上面、经济上面贵族啊？系因为我老豆你走得落嚟快啊，我阿爷走得落嚟快啊，唔得咁噶嘛。喂，所以嗱，如果你话 what's next 嘅话，即系除咗你话讲修改基本法嗰个馅，我都要即系讨论之外咧，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咧，经过雨伞运动之后，经过否决政改方案之后，我哋成个运动嘅策略究竟系点？呢、這个系我哋要讨论，即系成个反对派嘅阵营，嗱，你个抗争嘅方式。我系咪仲系和理非非呢咁样？点解我要和理非非呢咁样？我系咪要取悦中间群众嘅支持呢咁样？我系咪要同嗰班口讲勇武，实际上系煽动啲人去搞暴力抗争嗰啲人，系要划清界线咧？喂，呢啲系要讨论嘅。你唔搞清楚嘅话，好似寻日咁，嗰班阿哥嚟骑劫你嘅游行嘅。 香港独立啊嘛。 喂，跟住国安法，老实讲，最大嘅问题喺边度啊？我唔理得你系咪真系真心相信呢个独立嘅问题，而系你令到好多中间嘅群众系支持咗老共去推动国安法啦，你个运动咪输得好惨咯。原本嗰班人有一班中间嗰啲契弟，我哋叫做吓港珠，就系、是、西瓜靠大边嘅，本来都会出席游行嘅。嗱，你搞暴力抗争嘛？喂，我惊噶，大佬，叫个仔都唔好去噶，叫个女都唔好去噶。佢哋好似三山五岳，好似黑社会咁。咁你吓走一班人啦。好啦，跟住哇，原来嚟到，你帮我骑劫咗我，变成系港独嘅游行，我唔赞同噶。 系啊，系啊， 系啊。 咁啊，係喎，國安法啊，以前本來佢一聽到國安法就會反對，而家都諗諗啊，係喎，有啲道理喎，屌、嗯，都係立嘅喎，都係屌，係嘛？喂，費事啦，有啲亂搞、嗯。 習近平好開心㗎啦，呢 唔係我哋再提一次啊，國安法咧係無所不包嘅。即係網絡安全啦、啊、食品安全啦、啊、即係金融安全啦、啊、仲有呢個文化安全啦、 啊、南北極利益呢 仲、啊、有南北極利益啦、啊、即係其實呢、這個海底嘅板塊啦、啊、外太空啦、啊、全部板唔係講笑真係㗎。我哋琴日即係呢個決戰中環已經講過啦，即係其實你睇返而家即係佢新立嘅國安法呢係係全即係唔係國安法嚟㗎，係呢個地球安全法嚟嘅呢個。 咪所以呢我覺得好有懷疑。虽然我未必觉得是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啊、未必有具体的证据去证明呢、嗯、近年来这些这样所谓的港独思潮、 嗯、 究竟是不是为了这个国安法铺路的、嗯、因为以前我们要答这个问题我很容易答的。那、嗯、鬼佬问为什么你反对23条立法，我说你立来做什么，我几时有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啊，我几时要分裂国土啊，我冇做呢啲嘢嘛，你咪立咯。 河水侵犯井水嘅问题啊嘛。 我冇做呢啲嘢喎，大哥，我哋香港人， 嗯、 即系证明你系借呢条法律嚟系肆意打压香港人嘅人权同埋自由。咪以前我哋好大声咁讲啊嘛。 嗯， 唔系问点样你要立呢条法律啊，系点解你要立呢条法律啊嘛、 嗯。 你有乜道理要立啊嘛？ 嗯， 你打空气啊，而家你系嘛？你攞个锤仔打乌蝇啊，我哋会咁答噶嘛？ 嗯。 嗯 喂，我哋香港现成嘅法律里面已经全部可以 tackle 呢啲问题咯，系咪？点解仲要立国安法呢？哦，屌，我谂到啦，点解嗰班友仔咁兴奋，几廿友都好喺度系咁竖嗰啲咩港英旗啊、咩龙狮旗嗰啲咁嘅嘢？屌你，原来为国安法铺路嘅， 嗯， 扑街你真系，你又冇群众噶、啊，嗰得几廿友嘅啫，仲骑劫人哋啲游行、啊， 嗯， 系咪？又冇论述噶、啊，从来讲唔到一套。独立宣言出嚟嘅，几百字都冇，屌！你又揾我帮我哋帮你写啦，屌你真系，系、嗯、咪要写用乜仪啫？屌，都系抄人嘅啫嘛，都系嗰啲天下文章，咁、 嗯、 咪奇怪咯。如果你再问 what next 第二样嘢，就系我觉得要谂，你如果个运动里边，我哋点样睇中港嘅矛盾同埋中港关系？ 嗯， 我哋中国嘅视野系乜嘢？我哋而家冇办法啦，我哋焗住俾佢回归咗18年啦。屌，唔好捻讲翻转头啦，唔好似细路咁样咯，系嘛？而家点样补救？ 嗯， 喺个运动里边， 嗯， 系咪真系井水不犯河水咧？ 嗯， 系咪中国还中国，香港还香港咧？ 嗯， 我哋要解答过呢个问题。 嗯， 中国冇民主，系咪香港都冇？ 即系 redefine 翻河水井水关系咯。 问啲最 basic、最白痴嘅问题。我哋要 reinforce 自己，究竟我哋个论述系乜嘢？你就一定要答呢啲基本问题啊嘛。 所以你问支联会最好噶啦。喂，支联会咁多年嚟， 系咪要井水犯河水？ 系啦， 系咪而家河水侵犯咧？井水咁紧要？ 系啦， 你讲支联会啦，你提醒我呢样嘢。 咁你讲上海啦，即系上个礼拜系咪 PX 厂？其实喺呢、這个其实郊区嚟嘅，咁佢同呢个浙江省中间嘅郊区部分啦，就话起一个 PX 厂。咁喂，大佬，你起 PX 厂，即系如果大家仲记得咧，旧年咧，即系呢个茂名咧起 PX 厂咁大镬咧，即系大家都知道 PX 厂嘅祸害有几深。你起 PX 厂咧，其实你方圆即系大概唔记得几多里咧，总之其实附近嘅地方咧，系好容易咧，即系令到嗰啲居民咧，嗰、那个患癌率咧系高好多嘅。而對於女人嚟講咧，係嗰個經啊，那個經期都會打亂添嘅，其實係 生細路都有問題。 係啦，生細路都有問題，呢、這個係咁，所以其實嗰個問題係好 Q 大。咁但係問題就在於咧，即係even 即係上海政府咧，即係其實講過好多次就係話呢個金山好似係講好多次就話，喂，我哋放棄咗 PX 廠嘅計劃喎。但係問題就係佢就喺度暗度陳倉啊嘛，又搞呢個咩煉氣一體化嗰啲乜嘢啊嘛，係咪？即係其實都係一啲化工嘅項目啦。咁但系咧，即系依然系冇群众信嘅。点解咧？就系因为你心虚啊嘛。你唔心虚，点去封锁晒啲媒体啫？所以佢啲群众会咁讲噶。去到第五日嘅时候，啲群众话： 喺度埋怨，我哋虽然有萬幾二萬人，喂，对于上海嚟讲已经系一个即系史无前例咁大規模嘅抗争，喂，但系嗰个效果冇香港咁犀利，争好远， 佢哋系走出嚟。 即系你谂下，我哋即系雨伞运动嘅期间，喺大陆咧，好多大陆人即系其实都会支持香港人。 嗯、 然之后咧，就大陆就开始好多唔同嘅即系一啲秋后算账，又散步者啦，系咪？咁但系相反啦，即系香港啲大陆人喺嗰个期间有声援香港人，但系即系喺 PX 厂呢单嘢，叫咁大规模嘅一个抗争运动，连续七日嘅万人示威行动。有冇香港人去撑过佢哋啊？ 唔需要话去上海啊， 冇、 啊，去中联办都好啊。 系， 嗯， 冇、啊。 咁茂名嗰单嘢，旧年有冇咧？旧年我就已经即系我哋喺 D 一百嗰阵时啦，已经亲自问过即系当其时嘅阿蔡九啦，系咪？ 支联会 即系 主席， 会即系喂，即系完全系唔知咩回事咁样。但系咧，即系呢单嘢呢单新闻咧，其实喺动新闻嗰啲播 Q 晒嘅。又打人又流血又剩啊！即系甚至乎，即系嗰啲民众系要揾香港嘅记者啊嘛，揾唔到啊。 Anthony 而家讲咁长嗰个描述，咪、啊、就系讲我头先嗰个问题。 系啦， 就系话你香港人有冇中国视野？你系咪需要谂一个问题？就系、是、我除咗挂住自己身边嘅事物之外， 嗯， 你对一个影响你咁紧要嘅政权发生嘅事，尤其是啲咁嘅群众运动，我哋系有一定嘅声援同埋参与。正如當日你香港人舉緊傘嘅時候，內地有幾多人舉傘啊？有百幾友啊，告咗好多條友尋人滋事啊， 係 係啊， 甚至乎顛覆政權添啊！舉有把遮咋，大佬。 唔係你亦都唔好以為喺大陸發生嘅事，即係其實係even 係佢哋自己嘅內部事務係唔關香港事。喂，真係有個連鎖效應嘅，好簡單。 人哋成功 啊！ 頭先阿龍喺未開始節目之前喺度質疑緊問題，喂，點解佢成功？喂，好簡單啫嘛，香港嗰個你係 structural 嘅問題嚟噶嘛， 嗯， 你係影響緊佢成個政權嘅問題啊嘛， 嗯、 喂，呢啲咁嘅民生問題， 嗯、 即刻讓俾你啦，你搞七日，喂，如果你搞到有連倚，搞到有呢一個嘅全國各地 大串連， 大串連嘅時候，你咪真係 topple the government 大佬， 嗯， 你推翻緊個政權嘅喎、 嗯， 而咧香港人，你作為喺即係不能避免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嘅時候、 嗯， 你為自己好又好，你為其他人好又好， 嗯、 為個運動好又好，你都要諗，我哋究竟可以扮演咩角色？我哋可以做到乜？ 嗯， 你唔好聽嗰啲友講，你就嗌咗呢一個嘅建設民主中國廿幾年啦，都係做唔到， 建設緊 呢啲咁嘅小事裏面，其實你就已經係可以介入噶啦。 嗯 嗯。 因为你有啲嘢，你要相信制度嘅改变系 piecemeal 噶嘛？点可能系 utopia 噶？即系用 Karl Popper 嘅讲法就系点啊？一日变天噶，阿哥，尤其是民主嘅制度啊！如果用翻呢个陶杰嘅逻辑就系、是，喂，你嗰啲小龙 DNA 都要改噶嘛？喂，如果我哋第一节嗰阵时候嘅检讨就系、是，喂，大佬，我哋啲 DNA 都系冇改噶，不过嗰系香港人嘅 DNA 嚟噶。就是我哋面对失败嘅时候，好快 back down， 好犬儒，有乜嘢就赖呢个领导人，好似自己冇份咁样，将自己开脱咗自己嘅责任，觉得自己好开心。 嗯、 你运动梗系失败啦，哥。而你运动要检讨系乜嘢？中国嘅视野。 嗯、 我哋点样介入中国嗰度，从影响中国嚟影响香港，等佢对香港嘅问题上边，你又会处理得好啲、 嗯、 其实好容易谂嘅咋，唔好好似嗰啲白痴咁讲啊！我哋要问个问题，即系佢成日笑啲左交嘛？阿爷系咪最开心？中共系咪最开心？系啊，因为点解啊？敌人赞成嘅你又反对嘛？白痴！ 其实咧真系好小学鸡， 拆佢落嚟噶嘛？嗰、那个系 就是、其实真系好小学鸡。所谓小学鸡咧，就系、是、其实系即系玩玩啲捉字虱啫嘛。然之后喺啲字眼喺度抡， 跟住冇人再咁讲啦。 边有人去讲呢啲？ 屌得我讲话， 根本就 共产党唔开心嘅嘢。我就一定要做话俾你听， 你对佢 傻仔嚟嘅， 你对佢有利嘅啲嘢就梗系开心噶啦。然之后佢又扭到就系话，你咁 Q 关心佢嗰个情绪啊，啊个喜怒哀乐做乜 Q？ 点解唔关心啊？ 佢 twist 咗个问题啊嘛。 啊 嗯， 嗰、那个问题根本唔系重点，我理得佢咁嘅情绪系乜嘢啊？而个问题系对我个运动有冇利啊？ 嗯， 你理得佢开唔开心啫？啱啊，不过你问题讲咗一部分咧，你唔系讲晒全部啊。 我去中聯辦抗議，我有聲援，令到上海嘅民眾更加激烈抗爭，激烈唔係勇武派嗰種嚇，更加多人湧出去個廣場裏邊， 嗯 嗯， 對共產黨有冇影響啊？ 嗯， 即刻 back down 啦人哋， 嗯， 你咁都唔思考呢啲問題，喂大佬要冇腦咁，又話自己出嚟搞運動，嗯、即係所以越講啊越勞氣。 然之後賴組織嗰啲人咯。 哦、你相對之下，你見到共產黨其實而家不斷咁檢討緊、嗯，你見佢而家係咁喺度拉攏嗰啲中間派啊、嗯、溫和派啊，大家其實要好小心喎呢一樣嘢。 第三， 係啊 ，What next？ 我講埋第三先。嗱，除咗頭先講嘅中國嘅視野，我哋嘅抗爭嘅策略究竟係非暴力？ 嗯， 第三樣係乜嘢？喂，基層咧，基層嘅群眾我點樣處理啲問題？嗱，而家我哋成日都讲呢啲运动系中产阶级嘅运动、年青人嘅运动，但其实我俾你听，任何一场运动嘅成功，一定唔可以令到咧系一般嘅基层群众、最贫困或者社会上面最俾人忽略、最底层嘅群众嗰个参与嘅。 嗯， 今次我后屘我事后检讨咧，就系我哋嘅雨伞运动里边咧，正如佢哋咁讲话，系落唔到区嘅问题就系咧，一般嘅穷人、被压迫嘅群众，其实冇乜出嚟嘅。是少的，因为点解咧？我哋过去呢一两三年嚟嘅运动方向咧，系不断将呢啲人系边缘化啊嘛！攞中门你又屌，新移民你又屌，喂，佢啲系香港人嚟嘅仆街！你唔知道我最近睇个调查，我唔知 Anthony 有冇留意到？最近一个大学嘅调查，我当佢系真咯。以前佢话比较咧，追踪研究嘅时候咧，系有七成嘅人咧。是贊成香港人呢是用抗爭的方法用示威的方法表達意見。 嗯。 現在跌到一半。為什麼呢？因為你從來都不降這些是香港人嘛。你成日都將這些人跟你劃清界線嘛。其實這些是最好的群眾來的。因為為什麼他是被社會壓迫的嘛。我們怎樣將他們的訴求連結個民主制度上面連結在我們的抗爭運動 咪就是等於之前荃灣的劏房事件咁樣咋嘛咁你荃灣嗰個劏房事件就係令到嗰啲人呢即係其實尤其係黃台陽啦嗰陣時佢就係話喂屌嗰啲人呢袁撚荃呢就係嗰啲叫做係新移民嚟嘅咁你就唔使理啦、 哦、 即係咁樣樣即係無論係民生嘅佢咪又係 instill 呢種叫做係即係又係叫做咪又系 佢嗰种香港人定义任佢 define 嘅，讲到尾就系、是、佢觉得 咪又系犬儒咯，又系犬儒咯。 喂，讲广东话唔正，你又屌柒人哋。 嗯 喂，原本嗰啲系你嘅群众嚟噶嘛？ 嗯， 阿哥呢班人先至系啊，仗义每多屠九倍嘅人啊。 嗯， 佢先至冇乜代价要计算啊。 嗯， 阿仆街，我都要谂下我自己嘅牌啊，我都唔敢冲得咁劲啊。喂，嗰班友仔真系。一入起三就你㗎嘛真係劳动人民群众嚟㗎嘛、嗯、你又屌柒人哋攞公屋又话人哋攞资源係咪、 嗯、 申请中援又话人哋无能、 嗯、 跟住又话嗰啲新移民屌你咩新移民係越嚟越諗多而家最大镬嘅问题你要 face 呢啲问题嘛。 唔其实新移民嘅问题。 喂 ,what next 就係你呢啲问题囉 唔新移民嘅问题好简单。即係其实呢新移民嘅问题呢就其实係港男呢其实是有过分多的港男呢或者港女啦是同大陆去通婚的嘛。其实这个问题嘛喂其实如果你要解决新移民问题呢就其实是要解决港女的问题嘛。 你想想。 剩女问题嘛。 你想想那个时候那个 Betty, 那个 case, 你差点唔记得咗大家都已经是不 是、啊、 嗯 ,Betty Wong。 你咪又是想去这样屌人哋。阿哥可能他是你群众你人哋嚟香港十九几廿年的啦。阿哥仔是你的群众来的嘛他受到你香港的文化的熏陶的人来的嘛、 嗯、 现在你不单止将你本来应该有的群众包括内地那些十三亿的抗争的群众所以可能你说得一亿、嗯、不紧要但是都是照数的第二你将你本来应该有的 market 缩到变得这么小屌你现在个个屌的嘛阿哥是吗依赖政府那些又屌啱啱嚟香港那些又屌我是他我睬你这班撚樣都傻啦你咪继续青年运动咯你咪继续共产阶级运动咯你班友仔手无寸铁人数又唔够多又冇意志 咁你實推翻唔到呢個政權喎，你實力逼唔到佢讓步嘅喎，大哥。 嗯， 咪檢討呢幾樣嘅方向咯。你問我，係、啊，黃之鋒噏啱啊，短中長期嘅策略啊，成個運動，包括中國嘅問題，包括呢啲弱勢社群嘅問題，包括社區裏面嘅基層群眾嘅問題，同埋你嘅餡係乜嘢？修改基本法，再加就係我抗爭運動究竟係乜嘢路線？要問自己一啲最 basic 嘅問題，最 A B C 嘅問題，因為而家人哋挑戰緊你本身嘅最 basic premise 啊嘛，佢基本嘅核心啊，中國還中國，香港還香港，唔係話俾佢聽，點解唔係？有三點，你要咁樣答佢啊！屌，不可避免嘅事實，我哋冇得走甩甩。二，因為我哋影響中國，可以影響到香港。三。作為人的基本價值都要啦，係嘛？屌，屌你喂，你一定有呢啲答案。我跟住你仲喺度中佢計，屌咩話？咩本土國土主流化？屌你真係，跟住講嗰啲嘢全部同我講啲嘢差唔撚多，咁你又叫本土國土主流化？即係好似選舉嗰陣時候反赤化咁啫嘛？屌真係 冇分別啊！即係呢個， 你真係中計啦！屌， 喂，好休息一陣。